格林多人前书第十四章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但也要渴慕神恩，尤其是要渴慕做先知之恩。原来，那说语言的，不是对人，而是对天主说话，因为没有人听得懂，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。但那做先知的，却是向人说谏述、劝慰和鼓励的话；那说预言的，是建立自己；那讲先知话的，却是建立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有说预言之恩，但我更愿意你们都做先知，因为讲先知话的比说语言的更大，除非他也解释，使教会获得建立。弟兄们，假使我来到你们那里，只说语言，若不以启示，或以知识，或以先知话，或以训诲，向你们讲论，我为你们有什么益处？就连那些无灵的发生之物，箫也罢，琴也罢，若分不清声调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号筒吹的音调不准确，谁还准备作战呢？同样，你们若不用舌头说出明晰的话，人怎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？那么，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。谁也知道，世界上有很多语言，但没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。假使我不明白那语言的意义，那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蛮夷，我也以那说话的人为蛮夷。你们也当这样，你们既然渴慕神恩，就当祈求多得建立教会的恩赐。为此，那说语言的应当祈求解释之恩，因为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，是我的神魂祈祷，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。那么怎样才行呢？我要以神魂祈祷，也要以理智祈祷；我要以神魂歌咏，也要以理智歌咏。不然，假使你以神魂赞颂，那在场不通语言的，既不明白你说什么，对你的祝谢词，怎能答应阿们呢？你固然注解得很好，可是不能建立别人。我感谢天主，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，可是在集会中，我宁愿以我的理智说五句训诲人的话，而不愿以语言之恩说一万句话。弟兄们，你们在见识上不应做孩子，但应在邪恶上做婴孩，在见识上应做成年人。法律上记载，上主说，我要借说外方话的人和外方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虽然这样，他们还是不听从我。这样看来，语言之恩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，而是为不信的人；但先知之恩不是为不信的人，而是为信的人。所以全教会共同聚在一起时，假使众人都说起语言来，如有不通的人或不信的人进来，岂不要说你们疯了吗？但是 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，即便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，他必被众人说服，也必被众人所审查，他心内的隐秘事也必会显露出来，这样他就必俯首致地朝拜天主，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。弟兄们，那么怎么做呢？当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，或有歌咏，或有训诲，或有启示，或有语言，或有解释之恩，一切都应该为建立而行。倘若有说语言的，只可两个人或至多三个人，且要轮流讲话，也要有一个人解释。如没有解释的人，在集会中就该缄默，只可对自己和对天主说话。至于先知，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，其余的人要审辩。若在座的有一位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不应该再发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一个一个地说先知话，为使众人学习，为使众人得到鼓励，并且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，因为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，而是平安的天主。犹如在圣徒的众教会内，妇女在集会中应当缄默，他们不准发言，只该服从。正如法律所说的，他们若愿意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在集会中发言为女人不是体面事。莫非天主的道理是从你们来的吗？或是唯独临到了你们身上吗？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受神感的人，就该承认我给你们所写的是主的诫命。谁若不承认，也不要承认他。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应当渴慕说先知话，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语言，一切都该照规矩按次序而行。